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，情动黄昏。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，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货比三家不吃亏，10月7日至8日，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，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，汇集各种价位、各种级别、各种品牌，100多台精品二手车，海量车源，尽情挑选。北京奥之旅，010-6137-8699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涿州市委常委、市委办主任梁忠林来到富平县吴王口乡石滩地村，看望慰问帮扶贫困户，并为他们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和慰问金。富平县委常委、县委办主任王鑫参加慰问活动。近日，涿州市政协副主席李全新、岳新平、谢雪梅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开展走访委员调研活动。李全新强调，政协委员要有荣誉感、责任感和存在感，做好本职工作，起好带头作用。要立足岗位做贡献，要积极建言献策，要凝心聚力做贡献，努力化解社会矛盾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为涿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为适应不断发展的教育新形势，涿州市第三中学汲取先进经验，通过邀请专家讲座、做客等形式，深入论证了江苏省东卢中学讲学稿的可行性，并结合学校实际，深入进行教学改革，现已形成集教案、学案一体的教学案模式，在探索高效课堂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特色的教学为第三中学带来活力。在喜迎教师节期间，涿州市西丁小学在全校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、构建和谐校园的活动。该校通过4-1教学活动，即一学年一次班级文化建设主题活动，一个月一次主题班会，一个月一次主题黑板报，一周一个国旗下主题发言，进一步提高了师生创成意识和能力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文化引领，产业振兴，创新驱动，区域统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仙偷客栈 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啦！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！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 好了，这一首歌来自叶蓓的《在劫难逃》，各位好吗？这里是仙偷客栈哈，我是貂蝉。哎，有没有想我呀？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，是不是？上周五加周六、周日，然后周一，今天是周二了哈，有没有人想我呀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好啊，开个玩笑哈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，来点歌吧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同时呢，来赢取芳香谷农业文化休闲园赠送的灶台垮炖鱼一条哈，来跟我留言，然后貂蝉，然后看手速吧。第一个来点歌的话呢，就送你一条这个垮炖鱼一条哈。这个芳香谷还有听众记得吗？之前也是来过咱们客栈做过节目哈。芳香谷农业文化休闲园呢，位于北京市的房山区石花洞向西5公里的位置，占地面积呢550亩地，周边景区呢有石花洞、银湖洞，还有百花山、圣莲山、霞云岭等。芳香谷呢是集餐饮、娱乐、露营、垂钓、住宿为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度假区哈。之前呢来上节目也说咱那里呢能看到萤火虫，现在这个季节应该萤火虫没有了，但是呢空气很新鲜，还能去上山去摘果子、摘核桃哈。好了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。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哈，最高温度28摄氏度，最低温度19摄氏度，南风3级，空气质量呢为优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，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听众哈，一定要注意这个早晚多添加衣物，早晚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的哈，千万不要感冒了，像貂蝉一样。我这几天也是啊，感冒特别的严重，而且这一批感冒特别的不容易好，也请所有听众注意了，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好几天没有见面了哈，那么今天呢貂蝉也是找了好多的资料哈，来给大家推荐几家很不错的餐厅，可以说是在北京上半年最值得去的十家店，如果没有去过的呢，下半年一定要去了，是不是？可以说呀，最近北京呢还是持续高温了，虽然温度呢最高温度在28、9度这样子哈，但是跟之前7、8月份30多度相比呢，还是凉爽了很多。为了防止吃货们走在路上呢被蒸熟不小心把自己吃掉了，所以呢我就赶紧整理出了十家上半年的非常这个评价非常好的店。先说到第一家店吧，这个呢是 NS 的同款脏脏包。说到这个脏脏包，你想到是什么了吗？这家店呢叫 Our Buckley， 是一家面包的店哈，是韩国开来的网红面包店。脏脏包是他们家的招牌，这个脏呢就是那个脏乱差的脏，脏脏包。每天呢限量200个，下午1点和5点各出100个，但是通常前半个小时就开始排大队了，十几分钟就闪电卖完，所以想吃的话呢一定要早一点去排队哈。吃不到脏脏包也可以尝尝他家其他的面包，自助选取然后结账，面包都是当天现烤的，各种面包有不同的出炉时间，保证新鲜，而且呢排队的人是超多呀。这家店呢是位于三里屯的太古里北区1层底商，店名呢叫做 Our Buckley OurBakery， 人均消费呢在这个就要看个人的选择了哈。地址呢是位于三里屯太古里北区1层底商。刚才这位听众我的蜜瓜分你一半说，哎呀想死你了，好几天都等着你呢。

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《小时候》，欢迎回来，先偷客栈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来点歌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哈，也许下一分钟呢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同时呢，来点歌来赢取芳香谷农业文化休闲园赠送的灶台垮炖鱼一条。芳香谷呢也是我们客栈的老朋友了，之前也是来做过节目的。芳香谷农业文化休闲园呢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石花洞向西5公里的位置，占地面积呢有550亩，周边景区有石花洞、银湖洞、百花山、圣莲山、霞云岭等哈，是集餐饮、娱乐、露营、垂钓、住宿、团队拓展为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区，而且呢空气清新，环境也非常的好。9月份啦，这个收获的季节里，可以去霞云岭去摘一些野果子和这个核桃哈。好了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哈。刚才推荐了一家是面包店，叫脏脏包，继续的这个家店呢叫是太古曼谷排行 No.1 的人气餐厅，叫做热啊。我在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呢，这个词这个店名我也是笑了好久，就叫热啊。嗯，这家东南亚餐厅包括泰国、越南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老挝5国的料理哈，所以菜品呢种类很多，口味呢稍微经过改良，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，人均呢大概在80多块钱就能吃到5国的美食。嗯，热啊，有道理哈，毕竟这个泰国、越南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夏天还真是挺热的。那这样的话我开一家东北餐厅是不是可以叫冷啊？好了，开个玩笑哈、啊，说呢这家店在曼谷排名第一，在北京开店后的人气也是居高不下的，高峰时段需要排队等位，装修风格非常这个东南亚的风格，上下两层，一进门就能听到东南亚的民歌。这家店呢叫做热啊，热呢就是冷热的热，啊呢就是啊，热啊。地址呢位于中关村大街15号东方创业谷石宝街，人均消费呢在80多块钱就可以了，80多块钱能吃到5国的美食，多划算呀，是不是？如果喜欢吃东南亚菜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。地址呢位于中关村大街15号东方创业谷的石宝街。嗯，刚才一位听众点了一首 Beyond 的《不再犹豫》哈，来把这一首歌来放给你听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我要

来自孙燕姿的绿光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啊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先偷客栈啊，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啊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或者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来告诉貂蝉，貂蝉会第一时间的来放给你听哈。同时呢，点歌来赢取芳香谷农业文化休闲园赠送的灶台垮炖鱼一条哈。芳香谷呢，之前也是来做过节目的，也是我们客栈的老朋友了。芳香谷呢，那里的景色特别的美，如果想要了解的朋友呢，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点击右下方的一个芳香谷，就可以查看之前推送的那一篇文章了。芳香谷农业文化休闲园呢，位于北京房山区的石花洞向西5公里的位置，占地面积呢550亩，周边景色有石花洞、银湖洞、百花山、圣莲山、霞云林等哈、啊，是集餐饮、娱乐、露营、垂钓、住宿、团队拓展为一体的多功能休闲的度假村哈、啊。园内环境恬静自然，同时可容纳100多位人就餐，具体呢具有多媒体的会议系统，还可以呢它的食材都是天然无公害的食品，山中呢还可以自采野菜哈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空气新鲜，景色呢也非常的优美。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来自周杰伦的《稻香》，还蛮适合搭配这个芳香谷来听哈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推荐餐厅。这家店呢叫做通营超美的天台餐厅，叫做 The Roof and UNICO。我刚才也是找了半天啊，这家店的名字叫怎么读，可找了半天好像我这个读法是最正确的了。The Roof and UNICO 哈。是一家集合餐厅、酒吧、露台、夜店于一体，双层挑高的空间很开阔，还有乐队演出。餐厅厨师呢，大多都是米其林餐厅的经验，主打西海岸的海洋餐，北美进口的海鲜呢品种也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呢也非常的新鲜。露台视野很好，适合跟朋友约个下午茶，晚上还能坐拥三里屯最美的夜景。个别位置呢的费用消费就很高了哈，选择坐吧台的话就是很便宜，无所谓了。地址呢是位于三里屯南街1号通营中心567层，店名呢叫做 The Roof and UNICO。人均消费呢就要看你选择位置了，位置好的话呢费用就会很高了，如果选择一些吧台的话呢就不高啦。如果喜欢看夜景，喜欢去三里屯玩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，去看一看哈，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的。 们再来推荐一家哈，这一家店呢是80岁御厨后人复原宫廷点心，叫做富华斋波波铺。这个波波就是钵钵鸡的那个波波，富华斋波波铺。这家店的主理人呢是位80岁的老爷子，不仅是中国古建界的大师，也是御厨后人。为了不让手艺失传呢，退休后带领着徒弟们复原了当年的钵钵铺。除了老北京的点心，还有祖传秘方的宫廷糕点。哇，宫廷糕点，皇上和贵妃们吃的，味道怎么样呢？店里所有点心呢都是按照古方坚持用最传统的方法手工制作，玫瑰饼、豌豆糕、芸豆卷儿，这些原本快消失的老北京的满汉点心又能在这里重新吃到，而且呢也是非常的正宗。店名呢叫做富华斋波波铺，这个波波呢就是那个波波鸡的波波哈，富华斋波波铺。地址呢是位于新街口街道护国寺街85号护国新天地1层的临街，人均消费也不是很贵哈，大概在30多块钱左右。如果喜欢吃点心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，富华斋波波铺。刚才一位听众，你叫什么呢 ？Darin 哈，他说今天是老妈的生日，可以点一首张磊演唱的《妈妈》。想跟妈妈说一声您辛苦了，把我养大成人，又开始养孙子，您辛苦了。好的，来把这一首张磊演唱的《妈妈》来送给您的妈妈听，也送给全天下的所有妈妈来听吧。同时呢，也希望所有妈妈们都能够身体健康。 早上露水悄悄趴在树叶的上面，远方的妈妈，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思念？回想这么多年，一个人在外边，浪漫都放在我心间，爱是一根长长的线，我们各自拉着一边。妈妈你好吗？不要对我有太多的牵挂。妈妈你好吗？过去的事情都放下吧。悄悄躲在月亮的旁边，远方的妈妈，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思念？回想这么多年，我们的生活有苦也有甜，爱是一根长长的线，其实妈妈的故事都

来自黑豹乐队演唱的《无地自容》啊，欢迎回来，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偷客栈的客栈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，来点歌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哈，或者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来客栈里告诉貂蝉，我也会第一时间的来放给你听。同时呢，来点歌赢取芳香谷农业文化休闲园提供的灶台垮炖鱼一条哈。芳香谷呢之前也是来客栈做过节目，也是我们客栈的老朋友了。芳香谷农业文化休闲园呢，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石花洞向西5公里的位置，占地面积呢有550亩地，周边景色呢有石花洞、银湖洞、百花山、圣莲山、霞云岭等，是一个集餐饮、娱乐、露营、垂钓、住宿、团队拓展为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度假区哈。如果想了解的朋友呢，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，点击右下角的芳香谷，可以对这个度假区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哈。 收起了那些坏的脾气，决定陪你寻觅。 好了，我们继续来推荐好吃的哈。这一家店呢，说是成都人凌晨2点还在排队吃它，还在排队吃它。这家店呢叫做成都蜀大侠。这家火锅店呢，在火锅遍地的成都呢，都能动辄排队2个小时。这次来到北京呢，再也不用专程去成都吃了哈。成都空运来的底料，一模一样的味道。镇店菜呢，一帅九酱特有花头，微辣就辣到快昏厥的重口味程度哈。来的吃的个个都是侠客，不能吃辣的小仙女呢，可以选择吃清汤锅了。这家店呢，位于朝阳西大望路有金大厦东100米，是西大望路和南磨房路交叉口的东北角，成都蜀大侠。人均消费呢在100多块钱左右哈，其实真的不贵，这个价钱能吃到重庆的成都这个。这个价钱能吃到重庆正宗的火锅，其实真的不算很高哈。如果喜欢吃火锅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。我们再来推荐一家店哈，这家店呢是专做烧鹅的米其林百元餐厅，叫做鹅夫人，这个名字还是蛮有新意的哈，鹅夫人。这家店呢专注做烧鹅的店，今年刚摘获了上海米其林1星的餐厅，在北京开了第一家店，而且呢是米其林唯一的一个百元餐厅，所以呢可以在这里面从容的去吃了哈，因为价格呢真的是不贵。金白烧鹅呢是招牌必点的，用的是地道的广州黑棕鹅，鹅皮香脆，鹅肉饱满，还有进店必点的十道菜，个个都是港式的经典菜，点心呢都是现做的。店名呢叫做鹅夫人，地址呢是在崇文门外大街18号国瑞城购物中心3层19号，人均消费呢就在100块钱左右，真的是不贵，能吃到地地道道的烧鹅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。好啦，不推荐好吃的了哈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客栈该关门了哈。那么节目的最后呢，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哈林演唱的《快乐颂》哈，希望在路上的每一位听众吧，都能快快乐乐的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